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今天呢，我跟我这个赛雷兄弟，我们终于啊有底气一回，敢跟你们聊聊引力波啊！这个在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的这个历史上啊，我们也多次谈过这个科学的问题，也得到过一些表扬，就是说咱们达到了这个文科的水准嘛，对吧？ 文科是 理工科嘛？ 还有更高的表扬，就是说不是文科，是民科。所以今天哎，我有一个机会，一学我们这个民科爱好者的这个帽子可以摘下来了。可我给大家请来一个谁？这玩意儿哎。可能我记忆有错啊，我就道歉啊。但是如果我记忆没错的话，在我们这个十八年四千多年，不是四千多， 四千多小说， 老妖精了，四千多集的历史上，我们请来的第一个物理学家，真正的高能物理学家，哎。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，你老给人搞混是吧？ 是， 这你是个。这么帅的一个男士怎么叫李淼呢？ 不知道我们家为什么还有一个男的是这个 我知道 是反斜城的，你知道吗？是知乎的名人李淼。我们俩三十五要一起站出来。 站出来干嘛？ 反斜城，导先生。 哎，你就看出来他也是个不务正业的物理学家。哎，但是绝对是真货啊，这也是真货。我跟你讲，当年北京大学高能就是天体物理专业毕业的，你知道吗？后来1989年远赴哥本哈根大学波尔研究所求学，在那儿拿到哲学博士。然后呢，这个接下来就听说这个美国太空总署的计划都是他参与，这是我编的是吧？ 我这 哎，芝加哥大学费米研究所高级研究助理，这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。哎，咱们这个李淼，我跟你说，研究什么黑洞啊？超弦理论，暗能量，都是咱们非常感兴趣，一点都不懂的。对，什么弱引力，而且呢，你知道吗，徐老师，人家爱写诗，而且你看这个身材也好，这个衣着非常讲究。他曾经这个说自己啊，就是说，就是说不懂得穿衣服的物理学家不是一个好诗人，还有这样的这个，所以说你的 怎么转过 精神状况我们也很关心。淼大师，淼叔，哎，你在网上我知道就很火了，近些年他主要在做这个科普的这个工作，对吗？ 对， 哎。就咱既然就说到了，我们过去也是一个民科的一个大本营，是吧？最近这个 什么叫民科？ 这你都不知道啊？ 民间科学呗，民间科学。 你查一下， 我知道。 你查一下百度百科，查一下百度百科。最近出了个民科的这个名人，叫郭英森。 对， 你知道这事儿了吧？ 我知道。 他原来上过这个张绍刚主持那个《非你莫属》，然后方舟子他们也在那儿。结果呢？好像他拿出了一个图，发明了一个什么理论，这几天他吵就吵他呀，哎，就是说，哎，中国的这个，你看这个网络民意，这个放炮啊，一日三变，第一天啪就出来，就是说有人把几年前这个节目的录像拿出来，说这个方舟子、张绍刚这些人当年嘲讽人家，人家作为一个来自辽宁的工人，人家提出了这个引力波，对吧？超光速什么，画了张图， 提出引力波的。 哎，他提出了，不让人家讲完，对吧？而且就奚落人家等等。然后就是说，现在不光是这个欠这个什么周星驰一张电影票，还欠郭英森一个道歉。结果呢，就是一天就反转了。科普网站就说，这就是一民科。然后呢，当然我认为啊， 你们这民科就变成了一个贬义词。 对，当然我觉得都应该尊重人家上节目的人。但是呢，这个我看就你说这知乎上面有人对民科感兴趣，当年跟郭英森有过联系，啪就贴出一些来。这人当年呢，就曾经卖肝卖肾要去得诺贝尔奖，怎么怎么着，就有这种话。你怎么看这人呢？ 民科我是这么看的啊，就是说精神很值得敬佩，但是脑袋都有点问题。 您这个评价还要我很喜 欢听。我是因为最近我引力波是出来以后，我接到十几个民科电话，都是我有个理论啊，这个你要不要听？我说你有个理论可以，但是你得投这个科学刊物，跟我没关系。 那有人说了， 爱因斯坦当年不也是一个专利局的一个职员，整天闲着没事干，他也算民科吗？ 爱因斯坦可不是民科，爱因斯坦是正儿八经训练出来，人家是发表论文的出来的呀。05年、哦、对吧？1905年正儿八经的那个好几篇著名的论文，奇迹连嘛，都是著名的论文出来的。他可不是说我要给谁打电话，对吧？我要上电视，我要宣扬我的理论。他不是这样的，他是通过正常的学术渠道来发表自己的观点。 然后就说这个，就说这个郭英森啊，我看知乎网站上的这个，就是说啊，筹集10万块钱，说谁给我卖肝卖肾都行，哎，让我进行这个研究。后来呢，有的大学生还真感兴趣，一个劲儿跟他贫呢，就说你把那个公式推导的那个公式写出来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？就是。你怎么能说人 家核心价值 脑子？你觉得他精神状况？ 我是觉得大多数民科都是精神状态有问题，因为他们非常执着，然后呢，没有经过正规的科学训练，没有什么科学训练，就是说基础的这个数学和物理不懂，然后就觉得自己突然想到一个了不起的东西，然后叫宣传，然后还不认错，关键是不认错，从来不认错，不认错，你觉得是不是心理状态有问题吗？ 哎，那什么叫科学？ 科学我觉得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事情，就是说大家经过基础科学的训练，对吧？然后提出理论，这个理论是有逻辑推导的，然后再经过实验，这是很关键的。实验很关键，你得验证嘛。你不验证的话，我怎么知道我的东西是对的？ 那你不给我捐10万块钱，我没法做实验呢。 10万块钱也做不了引力波。现在有、 哎、真的是这个引力波，所以哎，咱 十万块钱只能去看周立波。 周立波票卖的那么贵了吗？哎，就我就说这个引力波真的是啊。花了几十亿美元，你知道我也是在知乎上看见一个中国孩子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孩子啊，一个中国的一个人，他也参加到这个团队里来，他说当年在北大听过一个这种引力波一个大脑袋讲座，就当时就这个科学家就讲啊，就说我们花了几十亿美元找了这么久，找这个引力波完全找不着，他说我现在每天晚上跟我老婆睡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有没有资格跟我老婆睡在一起，对吧？他觉得有愧于纳税人呢、啊、但是就对啊，就说这事儿值当的花那么多钱吗？ 我知道这个人是谁，就是陈彦北。 哦，对，是 现查陈彦北嘛， 陈彦北 是很有名，是我学弟了，是北大毕业的嘛，学弟、 真是就是他写的。 对， 那你来说说这给我们这民科科普一下。他怎么就值当花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弄这个？ 他是那样的，就是说当年麦克斯韦尔预言了电磁波，对吧？然后不久，然后应当是1888年吧，然后赫兹就验证了，就用电火花实验，放电火花，然后发出电磁波，然后另外一边反应了，收到电磁波了，也发出电火花。那现在电磁波到处用，对吧？我们手机啊，你们电视啊，都是电磁波， 光也是电磁波， 也是电磁波 啊。 然后现在引力波是这个宇宙里面存在的另外一种跟光速一样快的波，只有第二种，没有第三种了、就是引力波。引力波是一种质量相互运动，它不是电荷，因为电磁波是电荷嘛，那电火花啪一打，然后电荷之间相互运动，产生这个电磁波。当然我们手机里面也发出电磁波，我们通常不去关注这个手机怎么发出电磁波的，它实际上是电荷相互运动 啊。 引力波是质量相互运动，能量相互运动，是另外 就咱俩运动也会有引力波、 有，但是非常小 哦， 可以忽略。比如说地球绕着太阳运动也发出电磁波，我跟您说这功率多少，只有200瓦。 哦，200瓦， 对，完全 就点一灯泡。哎，咱们可以图解一下啊，我们来看看这个，就说13亿年前两个黑洞，一个相当于20多个太阳的质量，一个相当于30多个太阳的质量，它这个互相旋转合并的时候，听说出来了3个太阳那么大的能量， 对， 就这引力波。哎，但是你看，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一发现，真是各个门派都欢欣鼓舞啊。我现在看到太极门派的讲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中国的太极图， 太极图是 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典型的这家伙，你看，这就是中国，你看， 哎，这个不是这图，是 前面那个，前面那个， 对，是太。 对，哎，这太极图，这有点像， 这太极图，这韩国人民也欢欣鼓舞了，是吧？这太极图啊，然后呢，你再看下边，就是花了多少钱弄的啊？就是相距3000公里远的两个叫 LIGO 这种激光的探测仪，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玩意儿？嗯，哎，你看这个， 这个是两个黑洞相互转， 两个黑洞 相互转，对， 嗯，然后你再看，咱们再看它这个， 哎，这个是我们收到的信号，对。 对， 尼泊的信号， 你看这下边就是两个，这还必须是两个探测站共同的，你看探到是什么样呢？就是这样，4公里长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管道， 这叫激光干涉仪， 激光干涉仪， 对， 哎，你看我看到的这个资料是什么呀？就说这个玩意儿的这个高精度，我至少意识到一件事儿，就说中国人啊。往往喜欢实用，可是你没想到无用里边啊会有大用。 对， 比方说这个引力波探测没探测着先不管啊，光是能够探测到现在，就说这玩意儿的精度，你知道能到什么精度啊？就是这个时空的这个距离啊，我看他们讲相当于原子核的 1/1000， 原子核的1/1000，这么小的精度。你想人类要是 它是它两根那个4000米的东西是怎样就这样放的？ 对，垂直的， 垂直的。那么你说那个原子核的1/4是 1/1000， 1/1000是指什么？是这两个 就那个时空的涟漪、啊？ 他们那个这个两个干涉仪的臂长，它振动是原子核的1/1000。 那你能给我们通俗的？你今天主要任务是把话要说懂 啊， 对吧？怎么就能够探测到这么微小的一个变化 ？OK， 它是这样子的。首先，我们用激光，激光干涉仪做什么事呢？它是激光是这样的，就是激光，它是两个来回跑，它稍微变换一点。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做过这个实验，叫麦克森这干涉实验，就是说它。臂长稍微变化一点，我们会看到那个光圈啊，我们会肉眼看到光圈会变，它干涉嘛。那么极光它是一个单色波，非常单色的，所以越单色，那么它测量距离就越准确。越准确。所以说它1/1000的话，它是极光在这个管道里面来回走了很多次，它不止4公里，实际上它是来回走了很多次，然后产生干涉，然后你那个原子核大小的1/1000稍微变化一点，它出现了小光圈会变化。 但是我怎么刚才听您说，就说这事儿还不是板上钉钉？ 这事儿不是板上钉钉，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上个世纪70-80年代，就是最早的怎么这个探测引力波呀？因为引力波是空间的变化，知道吧？它两个质量。一变，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理论，有能量有质量，它会引起时间和空间的弯曲，对吧？然后能量在变化，然后时空也在变化，就是所谓引力波是时空变化产生的波，就像我们这个房子突然有地震了，房子在变化，它就是时空在变化嘛， 是， 对，它产生了引力波，然后时空在变化传到我们这儿来，它那个干涉仪的臂就会变化。对吧？它的变化非常小，它非常微弱。为什么呢？哪怕是两个黑洞产生的，它非常遥远嘛，13亿光年 之外 的东西，两个黑洞啪那个，而且辐射那么强的引力波，到达我们这儿已经很微小了，所以它产生的变化。 它中间是递减的，还是说 它是随着这个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嘛？一样的嘛，能量守恒嘛，就像光波一样嘛，光波也一样，随着能量平方成反比，它衰减的、所以到达我们这儿。就非常小了，我们这个物理学家说的就是说它相对变化是10^-21次方，10^-21次方非常小，但是呢它两个干涉仪看到了，就说明确实可信。但是呢我们说刚才说了70-80年代，就是说引力波的这个探测呀，当时是用的不是激光干涉仪，是用了一个铝棒，大概是长是2米，直径是1米的铝棒，中山大学也有。为什么当时中山大学有呢？中山大学当然陈嘉言老师后来去世了，他做这个实验。当时呢是这个罗马大学还有其他大学来，可能是麻省理工学院还是什么的， 一致来支持中山大学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大家有个合约，就是说得三家同时看到， 嗯， 得三家。现在是一家看到，它虽然是两个不同的观测站，是一家看到，但是呢，是它两个，它缺少第三方，就是觉得没有百分之百敲定。 哦，这等于是一个单位的 两个看到 探测站， 对 吧？ 相距3000公里，就是 这个也可能是美国科学家的阴谋， 咱不知道。 就是哦，你看，这就是科学的态度，就是最好再有另一家可验证， 对， 是吧？这才叫 美国科学家跟淘宝网已经合作了， 淘宝就来了。 淘宝网现在马上已经出来了很多防引力波的衣服啦。有几百块到9000多块的都有，防引力波的衣服啊、罩啊、面罩啊什么，真的都有，一点不开玩笑。看查一查是不是跟美国那有关系。 怪不得最近马云老到美国开会是吧？哎，这外星人嘛是吧？ 中国人的速度是真是快，淘宝网 不是 真的 知道。 我觉得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就刚才您说了，就是说它这个时空的涟漪嘛，叫做这个爱因斯坦就讲了，它会引起这个时空的这个涟漪啊。哎，那是不是意味着哪怕它只有原子核的1/1000、1/1000这么小，它拂过地球吧？ 嗯。 哎，是不是意味着它也经过过我的身体？ 经过你。 那么我的身体 会有 也发生了 一点 那个1/1000原子核的一点变形。 没错。 哎呦，这个太神奇了 啊！ 你说它要是变化的大，像一冰箱那么大距离，那咱们那天走大街上的人忽悠一下子，就是这么个感觉啊。 很多儿子都变女儿了。 那什么是空间呢？那现在 一晃， 那现在叫什么是空间呢？ 嗯，这空间的话，定义就很简单嘛，你拿尺子去量嘛，就是尺子去量嘛。现在是问题是空间变化，就说明你的尺子也在变化。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尺子说是空间，对啊，我说这个尺子是一米，结果你引力波来了，你尺子也在变化。 这是我们通俗对爱因斯坦理论的解释。 对， 哎呦， 对，以前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个绝对的东西去衡量很多变化的东西。 嗯， 爱因斯坦给我们文科生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就是说，你在衡量的这个东西，不仅它外面在变化，你自己这个本身这个东西也在变化。 对， 那这个就按我们通俗的理解，这就没绝对真理可言了，对不对？ 有啊，它光会产生，光会知道啊，因为光说，我本来走一米，现在少走了那么一点儿，光会知道。 你说要尺度大，那经过这猴就腾一下了，一下。咱们先切个广告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就什么感触啊？咱就别说这个民科啊，我现在就觉得，哎，你比如说像爱因斯坦这种人，你说什么星座，你像古代这个宫殿里就有这个观天象，对吧？那你要这就科学就是能这个运筹帷幄之中啊，绝知千里之外啊，千年之外，100年，哎，某天某月某日，你想古代这要是一皇帝身边有这么一个，他完全算得出来啊，就是某天某月某日有个星会出现。你知道，我就经常觉得爱因斯坦，哎呀，就是说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当年比如说算出这个光会什么弯曲啊，就远处的星光绕过太阳，因为太阳的这个引力吧，它就弯曲嘛， 会偏一点点， 会弯曲，纯粹算出来的，算出来，然后就有人到世地球各地啊去测，是不是？结果等这个消息传来，就是爱因斯坦算的一点没错，啪，这消息传到爱因斯坦，爱因斯坦还那有点装叉呢，还这就是说。我早就知道一定是这样。 对， 你说这100年前，1916年到2016年，哎，我总觉得这，你说这就是咱们就说你还什么算命啊，紫微斗数啊，它这是无比精确的了。 这是逻辑的强大之处，它就是从逻辑推出来的。他说我如果说应当有这么一个事情，就是光速不变，如果光速不变，对吧？那么我就会有什么什么样的结果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做等效原理，等效原理是我们中大将来这个放一颗星要来精确验证的。它就是等效原理，他说我电梯突然断了掉下来，然后您坐在电梯里面，你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万有引力，你不会感到有重力，就像太空站上一样失重了， 嗯， 这就是等效原理。 就是你会彻底的失重，就是等效原理。如果等效原理成立，光线一定会弯曲。很简单， 哎，你要这么说，我还想起当年我一个民科的一个绝招啊， 嗯， 我曾经提出过这个理论呢，啊，就是说我不怕车祸，就是理论上说啊，这个咱们思考实验，只要我当时是在一个大轿子车公共汽车里，这公共汽车车祸，理论上讲，如果我知道撞的那一下，哎，我就在公共汽车里临那一下腾我跳起来，他撞着的时候我是悬空的，他咣一撞啪我落地，哎，这个是什么等效原理？ 这就是很简单嘛，你公共汽车一撞你就是减速了嘛，减速的话你就相当于你在减受到一个重力场，减速的时候、加速的时候、减速的时候，你都感觉到有个重力场。实际上，你随着电梯，你电梯在地球的重力场中，你突然断掉了，你掉下来，实际上是在加速，每秒9.8，每秒每秒9.8，8米，对吧？ 我明白了，就实际上我悬空撞的那一下，我就从公共汽车前面出去了。 对，对， 是这意思吧？ 对啊，就是你有惯性嘛，要让你这惯性停下来，你必须有个力使你减速。天哪， 徐老师听傻了吧？ 听傻了。我不过我的问题是，这个引力波除了天文学现在这个范围里，其他对其他学科有。 我是这样想的，就是说我们要探测引力波，要发展很多科学和技术。 嗯。 激光，刚才谈到了激光，然后的话，你想像雷狗这种实验， 嗯， 边上稍微敲拿个大锤子敲一下，它都会 不准的， 知道，对，它都会知道，所以我们要防震，对吧？防震，精密测量，要非常精密测量，而且这个都是涉及到量子力学了，这个就今天就不好讲了，就量子力学都 明天讲， 明天讲，对，哎， 对， 对，所以说它涉及到很多技术， 这些就是为天文学的研究服务的一些科学技术， 对， 对不对？ 对， 但是这个成果目前它不会超出我们观察星空的这个范围，对吧？ 有啊，它这个成果已经超出了我们以前已有的技术。它为了观察这个引力波，它发展的技术已经超过我们已有的技术了。 嗯， 是。 你想，一个原子核的千分之一的距离，它超过我们的技术了。所以说，它这个技术将来没准是有用的。 它肯定有用了。 对。 你想当年它这个登个月，发展出来的关联技术。这发射导弹都行了，这个太有用了。 是， 但是当然，咱们主要还不是就中国人的毛病。你看，就是有什么用，对吧？你不知道这有什么用，我就觉得 要有功力。 对啊，你还是咱就说这种好奇心。 嗯， 你知道，就是说你作为这种研究这个黑洞的哈，什么物理学家呀，我在一个评论里我看到一句话，就给我印象很深。他就说啊，这个引力波给人的触动是什么？就是说，这个宇宙啊。实际上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什么呢？是它竟然是可以理解的。 是爱因斯坦的原话，或者是说以前更早的一个科学家的话。 对， 嗯， 像我们像尘埃一样的这个小爬虫的这么一个小星球上的人类，竟然是几个公式， 对， 就能够把这个几千一百亿光年以外的事情， 这个是非常非常， 它怎么又是简单的呢？是吧， 就是说在通过在我们地球上的人类，我们所研究出来的这些物理的最基本的原则，我们把它类推出去， 都对， 是的， 是的。 宇宙 我也觉得惊讶，我觉得作为一个科学家，我觉得就是觉得最神圣的事情就是这么一件事情。我总觉得就是有个象棋规则，这个象棋规则在地球上成立，在火星上成立， 到处都成立 、啊、 但是这个规则是谁定的呢？ 不知道了，难道是有个设计师吗？有个总设计师吗？ 你信这宇宙有意志吗？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准确的答案。有一本书，当然我不是在做广告，是北大出的，叫这个世界为何存在？ 世界为何存在？ 对， 啊， 就是说你可以是什么也没有啊，为什么有东西？而且有东西还有规则？ 对，规则还能被我们认识？ 很难懂。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终极问题，没有办法今天再回答这个问题，这个算是个终极。 回答下去你也是郭英森一个阵营了是吧？ 它是一个终极难题。 就是好奇 是规律吧，不是意志吧。嗯， 对，就是他那么浩瀚呢、啊、咱们认为啊他不可理解才是可以理解的。嗯，人怎么 我来的路上在想，要是宇宙是一个大海，地球就可能就是一个鹅卵石，人类就是在鹅卵石上面的一点细菌，嗯，就这点细菌就能研究出太平洋， 是啊， 是不是啊？ 是， 实际的比例比我说的这个还要大，对不对？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对人类要有自信，因为我们经常觉得人类很渺小，就像您说的，一个大海，一个鹅卵石上是什么细菌，可是这个细菌可以认识这个大海。